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第63首诗《古柏行》，杜甫。 高碧行，杜甫。空眠苗疆有那别，可以牵动今日生。松皮柳衣素纤维，待惜苍天几千秋。君生一世皆悔，是无有为言爱心。原来去家不结定，我出寒通说三遍，一座无了金殿当，甚至无何当比将。吹鬼之间高远高，有条丹青何有空。落落盘踞水滴滴，绵绵高歌多凉风。夫地主是新民地，真地原因做化工。大黑日天要连动，满阴回首求山中，不老文将是一定，秘书江湖啊水连霜。可惜去年杨老弟乡野中间小乱哄，技术有言莫管家，过来再带难为用。 1. 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